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近日，尼基圣法勒20世纪传奇女艺术家及她的花园奇境在今日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尼基圣法勒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重要作品，以及她跨绘画、雕塑、表演艺术、观念艺术、女性主义艺术、大型公共艺术及电影领域的实践。这次展览是尼基圣法勒在中国的首次大型个展，展览以其在意大利建造的塔罗公园为灵感，在美术馆里重建了一个花园奇境。位于华威桥畔的北京市方志馆常设展览北京地情展完成升级改造，重新开展。改造后的北京地情展进行了全新的场景设计，增加实景模型，引入 VR 虚拟技术，新增骑单车看老北京胡同实景等互动环节，让中小学生在互动当中了解老北京的前世今生。近日，第6届丰台区惠民文化消费季艺术品拍卖展销活动在大德珍藏馆举办。这次拍卖展销活动主要包括当代书画拍卖会、网上竞拍、艺术品专题讲座、欧洲百年经典油画展、跟着大师学色彩等等。欧洲百年经典油画展所展出的作品约60多幅，共包括体现巴洛克风格的传统油画作品、展现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画派的优秀作品，以及荷兰画派、法国画派、海景画派、里昂画派、弗拉蒙画派等不同风格的大师作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或者是一起来穿越的是和歌唱家有关，而且是他们的呼吸。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Ah, che bel vivere, che bel piacere, che bel piacere per un barbiere di qualità. Ah, bravo figaro, bravo bravissimo, bravo.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Ah, fortunatissimo per verità, bravo.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Fortunatissimo per verità Fortunatissimo per verità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Pronto a far tutto l'anno di un giorno, sempre intorno in giro sta, mille cucaglie per un barbiere, vita più nobile ma non si dà. T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Rasori e pettini, lancetti, forbici a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Rasori e pettini, lancetti, forbici a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Ve la risorsa, poi del mestiere, con la donna.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tra la la lera, col cavaliere, t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Che bel vivere, che bel piacere, che bel piacere.Per un barbiere di qualità, di qualità.